旧的习惯，它无法取舍，没有打算把幸福美满，隔夜就凉凉。快不快乐，只是一线之隔。

多一粒钟声，琐碎的吻会不会再记得我们新婚的家门，昨日的温情好像有些陌生，别让这清晨 说不行。

上星星，你的眼睛。 放开手，抱一个书